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陶杰、刘西良、王慧伦，光明顶。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咁啊，梗系个人意见啦，点敢讲商台意见咧？未死过咧吓啊！咁啊，八号风球里边轻功光明顶咧，自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啦。 有咩滋味？ 讲开呢个打风咧，台风咧，英国而家都有一场台风， 有超级台风添啊！呢个 就系呢个咧，贝利亚周身痕。点解？就系因为你跟尾狗做阿布殊只马，做得咧太瞓身，于是咧踏一跤。啊、就搞出一铺叫做武器专家海利怀疑自杀事件，结果搞到呢官啊又要炒，他自己就要滴入去聆讯委员会接受法官咨询。 陶杰，你以前的老主顾 BBC 都因为这件事声誉损害很重要、 啊哦啊、本来以为是做了新闻自由斗士、 啊、 但结果呢是一场咁高层嘅政治斗争里面呢，冇人係赢家嘅。咁呢單嘢點樣贝尼亚點樣身痕呢？开始呀，王慧伦、 啊哦。要呀、啊、要呀、啊、因为 佢同我哋解解话先。 嘩，时间好短促呀，好快咁讲呢，就係去年其实呢就大家都预备緊呢點樣去砌生豬肉呀，帮下呢、這个。 搭侯赛恩嗰阵时。 冇侯赛恩砌生豬肉砌到拗晒头嗰阵呢，咁呢、這个。贝利亚呢就要交一份报告，就话佢有呢一个叫做大杀伤力武器嘅报告啊。 某伊拉克。 係啊，咁样用。 45分钟内。 係啦、啊、就即刻发射一啲大杀伤力武器嘅。 调动到化武。 化武啊，调动化武去搞。咁、呢就但拗晒头之处就係呢，海利呢一、這个咁嘅人呢，原来係英国公务员系统里面呢数一数二嘅武器专家。 文官。 係啊，咁呢个公务员呢、這个呢位阿哥呢就拗晒头，佢话哎我觉得好似冇呢样嘢喎。 唔对路，因为佢伊拉克睇过。 係啊，咁於是佢就即係摆个心度好耐啦，唔知点算啦。咁有一日呢呢、這个 BBC 嘅记者呢吉利根呢走去访问下佢，諗住同佢倾几句啦。咁佢呢就尽吐心中情。 我爆咗出嚟。 爆咗出嚟之后呢，吉利根就话咦机不可失喎、 啊。就话其实伊拉克都唔系话咁劲嘅。 係啊，又最主要佢就话呢就砌生豬肉，话有个人呢叫做坎贝尔啊。呢个贝利亚嘅身边嘅左右手啊， 新闻秘书 系啦，新闻秘书即系依家嗰个边个啦，特首隔篱嗰位啦，咁咧就话咧，诶、哎、呢、這个坎贝尔话咧，呢、這个报告唔够劲啊，要 sex up、啊、英文呢个字，哇呢、這个 sex up 呢个字好难， 即系加辣少少， 系啦。加盐加醋， 加盐加醋，辣少少， 辣少少添啊！唔系性感啲系嘛？ 唔系， 唔系性感啲，即系要 sex up 佢。咁咧加盐加醋，咁咧电视一播出嚟咧就惹起牵连大波啊！咁呢个吉利根究竟背后系边个话呢啲咁嘅消息佢听咧？成个政府就搞捉鬼行动。 嗯， 咁咧就捉捉下咧，你知海利呢个人咧就典型英国人啊，叫做英文叫做 eccentric 啊，呢个人即系好内敛啊，个人 内敛同埋行为少少乖僻， 乖乖地，又唔知点讲好，又唔识同人沟通。嗯、啊，点知原来佢翻到办公室咧，同国防部嘅高层讲话，喂，其实我同阿吉利根倾过偈噶咁。咁、咧国防部就话，咦，原来系你负责爆嘢，你个衰仔 内鬼。嗯。 咁於是呢佢就即刻呢就上報俾呢個上面嘅英國政府，英國政府呢就低調地又確實咗確認咗原來海利呢有同吉利根傾偈。咁於是呢就擺咗海利上台啦。咁海利呢就有一次接受完呢、這個國會聆訊之後呢，個人呢就拗晒頭，又唔知點算。結果呢有一日呢突然發現啦，佢喺郊外嗰度呢、咦点解国脉流晒血呢咁样？ 哦，呢单咧就而家到而家死因都不明嘅吓， 自杀定他杀咧？ 你觉得刘世兰力量，你觉得点啊？我又觉得就太似嗰啲间谍小说嗰啲咧杀人案啊！ 剧情一模一样 嘅，剧情一模一样。我觉得咧初初我觉得系谋杀，但系而家睇落咧都系自杀多，因为个谋杀冇理由咁低装啊！ 仲要匿喺树林嗰度， 尸劈喺个森林嗰度吓， 应该沉咗落湖底噶啦。 不过我系卫报，我一定话你听，卫报呢个阴谋论就话咧，因为佢哋嗰个国 谋啦， 系啦， 好啦， 指点江山，笑傲江湖，陶杰、刘西良、王慧伦，光明顶。 好啦，今晚光明顶嘅话题叫做首相可以说不喎，呢个贝利亚俾人熬到咁惨啊，源自于咧当初咧，即系人算不如天算。 我谂呢件事咧，海莉边个杀咧，就大家都揾唔到噶啦， 冇啦，冤案。 陶杰，今晚我哋想讲咧，其实就系讲另外一样嘢， 系 就因为呢件事而引发出辞职嗰个坎贝尔， 系呢个新闻秘书， 系啦，就佢、是、嘅新闻秘书 咩都认。 阿黄伟伦，你就呢个对呢个人几认识噶？其实、 啊、其实认识就唔系嘅，因为我嗰阵住喺英国咧，就成日睇新工党究竟做乜啊。咁咧，其实佢有两样嘢咧，帮紧贝利亚呢个新闻秘书，点解咁重要咧？ 相当于英国版嘅路长安啊。 系啦，咁啊呢个路长安呢、這个 相当就 相当就 啊，唔系指。唔系指佢个学识同埋智慧同埋能力啊，系位置啫啊！ 呢个坎贝尔点解咁劲咧？因为呢个人咧，佢目的系帮呢个贝利亚做化妆，尤其是做化妆师，用台湾嘅讲法。佢点样帮啊贝利亚做包装咧？咁其实有两件事可以睇到嘅吓。咁、第一件事咧就系咧，佢当年咧就话啦：，喂，贝利亚，你依家要立中产啲票啊！如果你系呢个吓、牛津大学毕业吓，咁、个款咧好难。好难掂噶，你调住啲区咧，同啲中产咧好啱 feel 嘅。于是咧，佢哋咧就搬咗去咧伦敦一笪地方咧，叫做 Angel 啊。吓 Angel 咧，我记得咧，我细个追女仔咧就去过嘅。 叫天使区。 天使区， 即系等于香港咩区咧？ 吓呢个区咧就以前咧 相当于边度？ 以前相当于就西营盘咁啊。 西营盘啦， 街水街嗰。 系啊，哇，好恐怖啊！咁嗰阵咧， 即系旧区啦。 吓嗰阵我最记得咧，伦敦大学有间呢个有个宿舍，我嗰阵咧就成日去追女仔，就走去嗰度。一去完咗，你知啦，十一点要。走噶嘛，一走嗰阵咧脚都震埋，哇！大佬 唔使惊啊，你咁大件， 唉，嗰阵好惊噶嘛。但系依家呢个天使区就转成点咧？就转成好似苏豪区咁啦， 重新包装， 重新包装晒， 即系士丹顿加伊利近街咁啊！ 冇错啦，就变咗一个咧，啲旧货仓，哇，十二尺楼底，即刻同你改装晒。系啦 ，lot 呢个就因为阿贝利亚嗰度踎过， 系啦，咁贝利亚咧就住呢啲咁嘅中产区，哇，啲中产受晒啦，呢、這个好掂 啊！呢个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啊嘛， 系啊， 呢个咧即系成个政治咁包装，呢、這个坎贝亨 坎贝尔 啊，唉，呢啲 Campbell 呢啲又闹一闹，点解你样样都要用大陆译名先咧？佢个名叫 Campbell 啊嘛， 系咪译做金宝咧？ 金宝啊， 系某一只 英超好似做金宝 著名嘅汤。以前叫佢金宝 啊， 咩配尔啊？ 坎贝尔汤得唔得？ 咁呢个金宝咧，其实就系咧，因为叫百搭师爷，就咧乜嘢桥都佢度嘅危机啊，同埋对付呢、這个诶呢、這个传媒啊，点样出嚟讲嘢啊？ 阿陶杰，英文好似有个 term 就系讲呢类人嘅喎、 啊。啊，呢、這个 term 不如问下你啊，刘西良。 吓、啊，就英文咧就叫做 spin doctor。 点样咧？点 spin 呢个字啊 ？spin 呢个字咧，即系其实用英文解咧就转啊嘛， 转啊，将啲嘢 spin 好似一只叫做一只玩具叫陀螺。 系啦、 啊，即系一抽佢就转咁转。 呢个 spin 啊。 系啊。 doctor 点解嗌佢 doctor 咧？唔系话医生啊。系佢转嗰阵咧，就俾啲桥嚟，系啦。咁所以咧，就如果用一个好中文嘅，我都谂唔到啊， 谂唔到。 唯一谂到比较似， 系啦。我又百搭师爷，相当于 吓比较似嗰啲就叫 呢个，即系以前啊，彭定康喺度咧，侧边都有只马， 系咯，就系大细龟， 大细龟，又系韩信， 韩信 就系呢啲有 顾汝德呢类咯， 呢啲顾汝德就幕后仲深啲。即系匿埋得仲深啲，呢啲人呢做呢个人个做呢个位呢个人咧系好犀利嘅，系个通天晓，系个反应快，系个最重要识得群众市场心理学，收到出边嗰阵味系乜嘢？ 知道咩叫民意、啊？ 知道咩叫民意？ 黄伟伦啊，呢啲人劲起上嚟，佢可以系操纵埋佢个老细嘅，其实 绝对系，因为呢啲咧系要系一个咧，即系嗰个。同嗰個老闆啊，即係呢個首相個關係， 關係要好深。 個關係咧就唔係話淨係老闆同埋奴才嘅話，你如果你諗住做奴才，做佢只狗咧，你就死。 即係家臣得唔得咧？ 唔得，絕對冇呢樣嘢。 嗱，家臣做唔到邊度？ 如果你當咗自己係家臣，或者係跑腿，或者係奴才，咁咧你根本唔夠膽喺個首相面前提點佢。喂，我覺得你呢隻髮型麻麻地。 妥喎。 咩話？吓、啊！我咁英明神武，你话我发型冇？最弊咧就系如果你当你家臣奴才，你嗰句说话讲出嚟之前，你自然就会估我讲出嚟咧，老细听到会嬲， 一阵过滤啊！ 咁我不如呢句说话我 吞翻落肚先。 你一唔讲咧就冇啦。嗰、那个老板行出去就俾人嘲笑啦。 即系黄伟伦，咁即系呢个 路长安就同金宝系两个唔同嘅类型嚟、 哦，位置相似， 一个系家臣喎、啊，其实 家臣 真系 边幅大文化唔同， 系啦、 啊，亦即咧讲到尾，即系人哋做得到，你做唔到咁解。 因为金宝咧，其实喺英国嚟讲咧，人哋话佢已经系 number two 嚟嘅。全个英国咧，除咗贝里亚之外咧，就佢管嘅。 影子首相， 因为佢点解咁叻咧？ 唔系十点前特首啊， 唔系 呢个叫熄灯首相。 熄灯首相， 开灯就贝里亚，熄咗灯系呢条友喺度操控全英国。 只眼嘴喺度发紧光添啊！嗰种，因为佢好犀利嘅。因为贝里亚点听佢讲咧，有个事例可以知道嘅。有一次咧，就即系贝里亚咧就要讲玩亲民啊。我哋个领袖 即系巡区啊， 巡区。咁但系巡区咧，你知啦，做首相有几可搭地铁先得噶。咁佢要搭地铁啦。咁于是咧搭地铁嗰阵咧，就要扮同啲市民好接近倾偈噶嘛。 报纸嚟影下相。 系啦，咁啊，咁呢个金宝就话啦，突然间行埋去同贝利亚讲：，喂，唔该，你将你只手揸住嗰个车厢里面嘅手柄。 嗯。 点解啊？佢话 一定要揸先。 点解要揸先？因为点解咧？一般嗰啲搭地铁嘅人咧，一伦敦啲地铁咧，晾到咧就真系，你唔揸就唔掂啊！唔知揈住同隔篱嗰个人揽埋一齐都得嘅，一定要揸住喺度。所以大部分人咧就揸住个手柄嘅。咁如果你做首相，你要做到似翻个正常嘅伦敦人咧， 一定要揸手柄噶嘛。正确嘅肢体语言 系啦， 即系政治做戏。都要入戏， 系啦， 交足戏， 交足戏，所以咧 做埋导演。 吓，金宝就话啦，唔该你揸住个手柄同个 O L 倾偈， 系 吓，就要好亲民嘅，挨住支柄咁， 即系就准备等人影相啦。 系啦，咁于是咧就跟住啲小布啊、大布就大咁影咧，影咗出嚟咧就贝里亚揸住支柄。就同个 O L 呢个犀利啊！ 喂，同埋我记得嗰阵时佢选举有张相好型嘅，我印象好深嘅。我唔知黄伟伦有冇睇过，就喺个月台嗰度咧睇书， 系啊， 黑白相嚟嘅嗰张，好重要嘅。 呢个相当于克林顿当年出席呢个聆讯会啊，呢个性丑闻啊，都有幕僚教佢喺张台面前揸住一樽一个罐装嘅可乐，而且系一个咧叫健怡可乐。 点解咧？ 因为咧，佢话千祈你唔好用个杯，同埋用个樽。用个樽，用玻璃樽倒落个杯度唔得，贵族味一定要咧系一个咧 亲民 罐装，而且系建议，因为咧 健康 系健康，同埋纤体，同埋瘦身，你系觉得呢个系平民总统？哇，冇咗嗰罐嘢喺前边做乜头装饰，个心理效应扣80分，呢个就 系 同佢搭地铁揸住碌病一样。揸病同唔揸病争好远啊！ 陶杰啲 spin doctor 呢样嘢， 哇，真系 好专业嘅工作嚟嘅， 直情系啊！你唔识心理学，唔识人情世故，点识得教呢条桥啊？ 系啊， 侧边如果呢个系乜公公，乜公公，最多吓你要搭地铁啦。点会顾到呢啲细节？ 结果可能就去咗领袖去咗搭地铁出事咯。 系啊，但系你嗰两只手摆喺边啊？你谂下， 系啊，赶晒啲乘客走啊！ 赶晒乘客走啊！咁点啊？咁咪变咗做 show， 真系变咗做 show。 嗰种 show 未太浓就唔掂。 被人睇得到系做 show， 你就已经失败。 啊、 要做 show 咧，做到咧唔觉系做 show。不知不觉咧收咗你嗰个形象，咁先成功。 咁即系个 spin doctor 如果佢身边 揸住， 要提点好多细节嘅嘢嘅，其 实揸住支病都最重要。 呢啲啊，读小前书啊，都做唔到啊！唔系话你做博士、硕士啊，系要平时啊，对嗰个人情世故啊，要体会好深先得。 哦，真系 同埋重要，仲有呢个贝利亚要听佢支病，系好照做。唔系做咩？你教我啊？啊，我唔识搭地铁啊？啊，阿妈唔系女人啊？咁你呢啲一有呢着到上司下属或者君臣父子嗰种威严呢， 因为你如果 spin doctor 嘅话呢，有阵时你 spin 个老细嘅形象嗰阵时呢 ，spin 就系边啊嘛， 你同埋你要将佢一啲习惯改变啊， 系要改噶。 譬如佢个习惯系中意讲嘢喺度窒下窒下，或者成日戴住个老花眼镜啊，俾人个印象觉得 一拆个老花 冇饼啊， 一拆个老花眼镜面出嚟个太阳穴两边两条痕，大佬点得啊？ 嗰条颈有个啄喺度。 隔篱嗰啲有冇就同佢讲啊？ 就肥膏喺度啊， 个肥膏喺后脑，你可唔可以 搞个西装？ 西装 唔黐颈啊， 系啊。 好嚴重啊！我都唔明好多時咧，中國又好，香港領導人咧，嗰啲西裝唔黐頸咧，係冇人提點佢哋喎， 驚啲汗多。 呢個咧，如果你致命係奴才，致命係走狗，邊個敢提點？你即係話老細唔冇型咧？即係話老細嗰個格行。 咁但唔係個個老細都係即係冇氣量噶嘛？梗有啲老細有氣量噶。 喺呢種宮廷自然有一種恐懼氣氛，係令到咧奴才走狗跟班係唔敢出席講嘢嘅。 人杰地灵，光明顶。